还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 有观点，有依据， 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4:35到15:00，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为大家呢来介绍这样的一起涉及到务工人员受伤结果呢涉及到这种工伤认定的这样的一起案件。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几条最新的法治资讯。校园伤害纠纷有了专业调解机构，市教委联合多部门依靠三方组建了北京市学生校园伤害事故纠纷调解与研究中心，即日起免费为学生家长和学校提供专业的调解。该中心除了开展纠纷调解之外，还担负着法律咨询、工作培训、实证研究等职责，并且与已经所在地的人民法院建立诉调对接机制，纠纷案件经调解达成一致，双方当事人还需要申请法院确认，中心可以与法院进行快速对接，指导协助双方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请，取得司法确认。11月3号，记者从四川省公安厅了解到，近日呢，乐山市公安成功侦破了一起特大的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案件，一共抓获犯罪嫌疑人达到30人之多，查扣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小熊猫活体达到67只，猎狗4条，定位仪4个，竹套18个，作案工具汽车2辆，冻结资金135万多元，总价值超过了1000万，成功摧毁了一个长期从事捕猎收购、运输、出售野生小熊猫的犯罪团伙。上楼送餐的功夫，放在电动车上的等待配送的外卖就被人顺走了，外卖员刘先生因此是面临着赔偿、罚款等一系列的处罚。警方接到刘先生的报警之后，调查发现收外卖这个偷外卖的居然也是一名外卖小哥，那么当天收工回家的时候就顺手拿走了这个外卖这个被害人刘先生的放在外卖的车上的这个包里的东西，他呢拿走了之后当了自己的夜宵。那么随着进一步的追踪，民警就发现嫌疑人男子并不是来送餐的，而是就住在这栋楼里面，于是在居民楼周边是开展蹲守，当嫌疑人男子下楼骑车外出的时候，民警立刻跟上，找准时机将其抓获。现在赵某已经被朝阳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加油站内严禁吸烟，这应该是常识，然而在北京市大兴区的一个加油站里面，一个男子因为工作不顺、感情受挫，不听加油员的劝阻，在离加油站不足5米的地方是任性的吸烟，给加油站带来了潜在的安全隐患。在派出所之内，该男子不仅不配合警方调查，还殴打民警，最终被警方是相继处以拘留相关的处罚。10月3号，网传一个男子涉嫌路边猥亵未成年少女的视频，那么公安机关接到群众报警之后迅速展开调查，现在已经将视频当中的犯罪嫌疑人47岁的男子汪某抓获归案，受害人也已经找到了，那么他呢正在监护人的陪同之下协助公安机关展开调查工作，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这里警方还要提醒大家，那为了保护受害人的隐私，请不要传播相关的图片、视频等信息，避免给受害人带来二次伤害。好，朋友们，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在节目的开始为大家安排的法治资讯。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嘉宾跟大家来介绍这样一起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案件。 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光明，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这里是警法在线，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双玉娥厅长。哎，双厅长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好。 嗯，今天请到双法官呢跟大家来介绍，首先来介绍这样一起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案件，之后呢跟大家说说哈我们的一个涉及到这种农地纠纷的快速处理的一个调解机制，是吧？好，那么先跟大家来介绍这样一起工伤的案件，那么这起案件是由您来承办的，那么这个案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外地来京务工人员他们怎么就受伤了，跟大家介绍一下。嗯， 好，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基本的案情。老王是来自我国西南偏远山区，家境比较贫困。 嗯， 在北京昌平的一个公司打工。在2020年9月份的时候啊，他在单位的干的是刀工，是干的是力气活。 哦。 当时工作的时候，由于地滑就摔倒受伤了。 嗯，伤情怎么样？严重吗？ 当时。他没觉得很严重，也就没有去医院检查。后来 连检查都没检查。 没有。 那他受伤了之后是继续工作了吗？ 继续干活了。 哦，那后来怎么就发现情况比较严重了？ 后来他感觉到右肩部有点疼， 嗯， 然后就买了点膏药自己贴上了。 哦。 嗯。后来又过了两个月，然后他回老家探亲的时候，发现疼得厉害了。就在当地医院进行检查， 嗯， 发现当时啊，他的右侧肩袖损伤，肱二头肌腱也断裂， 嗯， 还算比较严重。 哦， 然后在老家当地的医院看了以后，医院说这个得手术， 嗯， 然后他又紧接着去四川省医院进行了手术。 哦，他是四川人是吧？ 嗯 嗯，手术之后呢，恢复的情况如何？ 手术以后啊，他就到北京来了， 嗯， 就。怀疑到是当时这个摔倒以后造成的， 嗯， 就跟公司进行沟通，但当时公司就不太认可，然后他就直接去昌平区人社局申请的工伤认定。 嗯，那昌平区人社局有没有认定我们这位这个老王哈，他的这个情况算是工伤呢？ 昌平区人社局受理这起申请以后，依法进行了调查核实。 嗯， 因为当时找了老王当时在同事包括同一个车间的主任包括当班的班长都进行了调查， 嗯， 也找这个公司进行了了解情况，但是公司还是认为不是构成工伤。 嗯， 但是在2021年7月份的时候，人社局最终做出的结论是认定为工伤。 哦，认定为工伤了。 嗯。 哦，那现在是人社局认定为工伤啊，但是老王所工作的这个用人单位啊，一直坚持认为他就不是工伤哈。那后来到了法院是谁诉的谁呢？ 因为老王的公司啊，他不认可是工伤， 啊， 所以他就对昌平区人社局的工伤认定结论不服， 嗯， 所以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嗯， 就是民告官的案子， 啊， 所以 原告方是老王的工作单位， 嗯， 啊，工作单位哈， 嗯， 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 对，他的理由就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两点， 啊， 第一点就是认为老王受伤的时间是2020年9月份， 嗯， 他是在2020年11月份两个月以后才到医院进行治疗，然后他最终申请工伤的时间是做完手术以后2021年5月份，相当于他，到医院看病是发生事故以后两个月， 哦， 申请工伤的时间是发生事故以后八个月，时间特别很长了。 很长了。 对，这是 因为从2020年9月份受的伤，申请工伤已经到转过年来。 五月份了。 对 ,2021 年5月份了，是吧？ 对， 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嗯，啊，嗯， 还有别的理由吗？ 还有就是老王9月份受伤了以后，他自己当时没当回事儿。 嗯。 然后他还在公司继续上班，然后目前的诊断证明啊，就显示他的右侧肩袖损伤。你怎么能证明当时你是在正常工作的？ 嗯， 有可能是比如说你之后其他的事情 导致你的右肩受伤了，所以公司就这么认为的。 哦、对，其实按理说应该是及时去就医， 对， 但是他自己呢没当回事儿就耽误了哈。 对， 所以这里面就问题就来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用人单位的辩解有道理。你看，你都过了八个月了，你才去，按理说应该是半年之内是吧？按照工伤的认定标准，我印象当中哈啊，应该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而且呢，你都过了两个月才去医院看，你怎么知道这两个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么，针对用人单位的这样的一个辩解，我们在审理过程当中是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 这个昌平区人社局对这起案件也非常重视啊。 嗯， 他们进行受案了之后，调查了。亲自到老王所在的那个工厂的车间进行了调查。 嗯。 本来想调取当时的监控录像，当时车间没有录像了。 哦。 但是找了当时当班的班长， 嗯， 以及车间的主任进行询问。 嗯。 并且工伤认定案件它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劳动者认定为工伤，但用人单位不主张认为不认定是工伤的， 您正对话筒哈。 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当时老王受伤的时候，咱们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老王是这个单位的劳动者没问题。 嗯。 他当时是在上班期间他干的是这个正在工作的过程之中。 嗯。 然后事发之后虽然他没有及时的去医院治疗，但是他跟他的同事说过这个话。所以根据综合本案的全部证据，并且公司认为他不构成工伤，公司也没有提供足够的理由来证实，所以最终昌平区人社局认定了老王构成了工伤。 对，就昌平区人社局还是坚持认为老王的确是构成工伤哈。 对啊。 那法院在处理这起案件的过程当中，您作为承办人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因为这起案件最后啊，实际上是进行了很多这样的调解工作是吧？哎，那后来您是做了什么样的工作？这个纠纷最后是如何解决的？ 我们接到这个案件以后，了解到，不仅有这个公司起诉老王的工伤认定案件，还有老王和公司之间还存在着两起劳动争议。 哦， 这个具体是因为当时2021年7月，咱们昌平区人社局不是做的工伤认定吗？2021年8月份又做出了一个昌平区劳动能力鉴定，它是构成了工伤十级。 嗯。 然后其中王某就起诉这个公司，要求公司要支付伤残补偿金、医疗费，这是一起劳动争议。 嗯。 然后公司也不服这个裁决书，要认为我不需要支付给你伤残补助金，这也是一起相互告的劳动争议。 哦。 相当于是两起民事案件正在审理的过程之中。我们聊到这个基本情况以后，我们民医厅和行政厅就联合办案。我作为行政法官，首先跟民事的承办法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 嗯。 认为这个案子本质上是到底是不是属于工伤认定案件。对啊。所以需要从实质性化解纠纷的角度对当事人进行司法说理。作为行政法官，首先我开庭的时候通知了这个昌平区人社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就是人社局的局长出庭应诉。就纠纷的化解，当听人社局的局长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且听后昌平区人社局的行政机关负责人亲自到这个老王所在的公司进行实地走访。对于这个老王这个案件为什么认定为工伤，就是对这个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进行沟通。关于这个事实认定啊、法律适用啊、刚才我说的举证责任分配这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且明确作为咱们作为公司啊，他对于这个 企业对劳动者的权利保护角度来说，你公司也应当担当起你应有的社会责任。 嗯，是的。 这一块进行充分的声明以后，这个公司也理解了昌平区人社局为什么这个案子要认定为工伤。 嗯， 所以从心底理解了这个工伤认定的相关规定之后，所以这起公司也撤回了对昌平区人社局的行政诉讼。 哦，公司撤诉了。 撤诉了。 撤诉了。 同时我们又让这个民事的法官提前梳理了相关证据，这个民事的两个案子都还没开庭呢。 哦。 然后对各种双方要求的赔偿数额，包括老王要求公司的伤残补助金啊、医疗费等进行详细的梳理。 嗯。 然后我们把公司，然后老王以及昌平区人社局三方约到同一个法庭上。在行政法官的主导之下，这个公司不是同意撤诉了吗？ 嗯， 就亲自提交了撤诉申请书，行政案件撤回起诉。 嗯， 并且民事案件，由民事法官把这个公司应当对老王赔偿多少钱，然后详细的梳理了一下。 嗯， 民事案件也当天签署了这个调解书。 哦，调解了。 对， 哦， 最后啊，约定，这个由人社局协助后面办相关的手续，在今年的七月份，公司给老王支付了11万多块钱。 嗯， 这个案子，两个民事案子也一块给解决了。 哦，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行政案件，两个劳动争议纠纷一块解决了。 对啊， 就如果不一块解决的话，其实这事还得拖很长时间。如果说不一块解决哈，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如果这个事儿没有把民事的案件牵扯到这个案件里面一并解决的话，那么行政案件处理完了之后，那民事案件还得继续打咯。 嗯，对啊，因为民事案件当时我们行政案件开庭的时候，民事案件还没开庭呢。 对，对。 然后因为行政法官和民事法官充分沟通之后，人家民事法官提前进行了相关梳理，然后让三方面对面的进行沟通。梳理出相关的数额出来，赔偿数额，然后最后让三方进行沟通以后达成了调解协议，相当于民事案件就没有经过庭审 啊。对， 但是对这个数额都赔偿数额都认可。 嗯，那等于说这个纠纷就一次性解决了。 对， 是吧？ 一次性解决。 嗯，对。那作为这个您哈，作为案件的这个行政案件的承办人，是怎么考虑到这个案件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次性的解决的？是我们这样一个工作机制呢，还是说正好这个案件啊，这个民事的也有，行政的也有？ 实际上啊，像工伤认定的行政案件， 嗯， 跟工伤保险待遇的， 您正对电话， 民事案件是紧密联系的。 嗯， 因为一旦认定为工伤，就紧接着面临工伤职工的待遇赔付问题。 对， 本案中为了保证老王的合法权益，减轻他从四川到往返北京的这个数累，我们就是运用行政手段和民事手段相结合，即行民联动机制， 嗯， 形成纠纷化解的合力，在我们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情况下，推动相关民事纠纷争议的解决，这也是我们院一直坚持的全院一件案的理念。实际上这是我是一件行政案件，还有两件民事案件。 嗯， 但是如果坚持一件案的理念的情况下，我们加强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沟通和配合，本案是加强民事和行政的配合，还有的加强立案、审判、执行等各个流程的配合。 嗯， 所以多个部门联动发力，推动矛盾和纠纷的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这也是咱们溯源治理的一种方式。 哎，真的是这样，非常的好。这样的话，因为有一些案件它可能涉及到很多法律关系哈，那我们在一起案件当中其实只能解决一个法律关系。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要想彻底解决这个纠纷，需要打好几个诉讼才能彻底了结。那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那这种一案一揽子全解决了啊，对于当事人也是减少了太多的诉累了。 嗯， 是吧？ 是， 这是我们讲的这样一个典型的涉及到工伤认定的案件哈。那么其实啊，我们涉及到这种一揽子解决纠纷啊，涉及到这个多部门的联合联动啊，还有和这个就是涉农地纠纷的哈啊这样的一个工作举措哈。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哈，请到这个双庭长呢也跟大家来讲一讲。嗯。 那么这又是一个怎样的机制啊？您能跟大家说一说？嗯，好的，这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这个涉及到农村承包土地的纠纷啊，在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全面整新乡村振兴，要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所以农村改革就出现了灵活多样的供地方式。对，这一块为了加强农村土地资源的管理和利用，昌平区相关镇街在区农业农村局、区经管站的指导下，正在进行这个设地合同整改工作，从2019年开始。工作的重点是对没有备案的合同进行清查，并且对已经备案的合同进行整改。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之前几十年来签订的这些很多合同中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那么进行清查之后呢？ 这个在这个清查的过程中，如果发现这些合同中存在一些问题，就很有可能引发诉讼的纠纷。 虽然说诉讼还没真的引发，但是有可能， 对 吧？ 对 啊。那发现这些问题之后，因为我们讲到溯源治理嘛，把这样的诉讼这个遏制在或者说是在萌芽状态，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发现这些合同的问题之后，接下来怎么办的呢？ 就是为了避免这些纠纷的发生，这个时候昌平法院主动的联系了昌平区农业农村局以及相关合同的镇街，积极推动并形成了一个机制，是叫做村镇两级调解、区级仲裁、法院裁决的涉农地纠纷三维联动机制，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我们叫农地纠纷的三维联动机制。 村镇两级调解。那刚才您提到他这个纠纷可能还没发生呢，我怎么就怎么调解呢？ 就是因为在这个合同的整改备案清查过程中，发现历史上存在的这些合同确实存在着多多少少有一些问题。如果要对这些这个合同进行整改的话，肯定有当事人不服啊，有可能引发诉讼。 然后这样的话呢，这样通过这样的调解就把这个诉讼就解决在萌芽状态了，是吧？ 对。 对。那么一般情况之下，作为法官哈，也会参与到这样一个调解当中吗？ 这个对，一般情况下我们是提前法院提前介入。基本上我们这个涉农地纠纷的三维联动机制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您简单说一说。 好。第一是建立溯源治理的平台，地方镇街政府，然后法院、区农业农村局三方齐抓共管。其实农业农村局它才是真正的牵头人。各个镇街是具体的落实和实施者，我们法院只是提供司法保障的角度。如果一旦有什么问题，只要一方吹哨，我们三方同时到场，叫一方吹哨三方报到的一个涉农地纠纷的，首先有一个预警机制。第二点是出现这些预警以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协调对接的处置模式。比如说就实现资源的互通和共享，就这个合同的管理，怎么登记备案，到现场勘验、走访调查等这些事情，第一时间畅通沟通的渠道。 好的。好。那么其实还有很多详细的内容啊，今天就没有时间更具体的展开了哈。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昌平区人民法院行政案件审判庭的双雨娥庭长，谢谢双庭长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 好的，再见。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刑法在线》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在明天节目当中啊，将跟大家说一说男子打着招聘小演员的幌子，骗取五名家长90000多块钱，后来呢因为诈骗而获刑。那么这些案件详情具体是怎样的，我们会在明天节目当中详细跟大家来介绍。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刑法在线》，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浩瀚数藏上线了，钉钉 FM 旗下数字藏品平台浩瀚联合车库咖啡龙山文化推出星际舞者系列藏品，关注微信公众号浩瀚源，加入我们开启数藏之旅。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